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昨天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于洋法官，跟大家介绍了一起信用卡诈骗的案子。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法院最终确定啊，银行是案件的被害人。因为在这种信用卡诈骗的案件当中啊，有的时候呢，虽然说这个卡的钱是从持卡人的卡里面刷出去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持卡人并没有直接还钱给银行，所以说呢，直接受损失的是银行，而并不是信用卡本身的持卡人。但不管怎么说，是因为持卡人本身对于自己的银行卡保护的并不算特别的严格，轻易的着了骗子的道，才导致银行因此遭受到损失的。那作为我们广大持卡人，平时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刷卡的情况的话，又应该如何更好的来防止上了骗子的当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于洋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那介绍完了这起案件之后，我们将跟大家介绍一个邻里关系的纠纷，说一说污水管爆裂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的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那您觉得在这一类案件当中，我们作为这个持卡人来讲，他是很冤枉的。我糊里糊涂的可能就着了这些骗子的道了。我的卡本来就是要刷一下，结果居然被骗子盗取了信息。那您觉得持卡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注意才好呢？ 这里呢是有两个问题，就说是我先谈一下，在这种类型案件里啊，实际上持卡人并不是完全没有过错的。因为我们在区分这种案件的时候呢，也是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考虑的。就持卡人何种行为构成重大过错？就如果持卡人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的认定的时候呢，还是要认定持卡人是被害人。在现实中呢，持卡人呢可能会存在一定过错，比如说啊，未保存好自己的银行卡，擅自将银行卡借与他人使用，或者说将银行卡的密码随意告知他人等等。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认为啊，实际上这个持卡人是有重大的过错。有被告人供述称啊，只要获取了持卡人银行卡的信息，既可以通过购买软件，就是这些方式，就是获得一张这个空白的银行卡。作案手段呢就是相对简单。如果被告人在非法获取持卡人信息和密码后无法顺利的复制新的银行卡，则就无法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 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说，我们认为呢，就说是现阶段呢，在过去的时候，就说是这些被告人呢获取相关的，比如说白卡或者说 POS 机，相对要简单。获取了以后呢，如果你这个持卡人你保管自己的密码又不慎重，随随便便的让被告人获取了自己的密码，在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啊，他就有 就要考量他的这个在这里这个过错程度。在现实中实际上我们也遇到过个别的这种案件，就是说是这个持卡人实际上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考虑到现在持卡人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这个 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点，不要随便的向他人，特别是陌生人，透露自己卡的相关信息，特别是核心信息，类似于像这个验证码、密码、支付密码， 对， 还有这个每张信用卡，包括一些银行卡后面都有一个那叫检验码 啊，对，三位数，对对对， 绝对不能随便透露。第二点呢，就是说是在刷卡消费的时候，或者说当有人让你需要用一些机器进行刷卡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进行区分。像在这个案件里，就是这个持卡人呢，实际上没有进行区分，只是就听被告人的指示，就是说是啊，现在需要验证一下你这个卡上的资金，就随随便便的把自己卡交给被告人，由被告人在他自己的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 POS 机上，进行刷卡验证。这种情况是希望广大的持卡人呢，以后一定要杜绝。如果真是需要，就说是所谓的验资或怎么样，那也应该到我们正规的银行的 ATM 机上去操作。 啊，对 对 对， 而且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密码。就像我刚才第三点，像我刚才举到那个例子，比如说真是有快递人员那种犯罪模式，是吧？如果说在第一次刷卡不成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持卡人多少也要留一个心眼了，就说真的正常情况下可能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对对， 对， 没错， 这里呢就是可能需要注意的这几个问题。 包括我之前采访一个案件当中呢，这个骗子啊，他是冒充这个高级酒店的前台服务员，他真的会应聘到高级酒店去工作，然后在这些客人结账的时候，他会把他自己准备好的 POS 机呢先在自己的 POS 机刷一下，然后再在酒店的 POS 机再刷一下。但这个时候呢，您自己的卡会离开您的视线一段时间，因为他自己的 POS 机是在偷偷的在下面刷，作为酒店客人是不知道的，酒店的其他人员可能也是不大清楚的。这件事情当时公安机关也是那时候在我那个节目里面提醒，就是说一定不要让您的卡离开您的视线，因为在那起案件当中呢，这个持卡人的卡会离开持卡人的视线一段时间，酒店的前台的那个嫌疑人他会拿着持卡人的卡在自己的 POS 机上偷偷的刷一下啊，这一点也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您说的这个案例呢，我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我可以分享给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就是说是在2年前我审理一个案件，就是在北京一个比较知名的连锁的一个饭店吧，实际上这个被告人呢就是这个饭店的这个收银员。 他是个饭店的，就是正规的一个 正规的收银员， 正式的一个这样收银员， 对，正式收银员。他另外一个被告人呢，同案犯是他男朋友，他男朋友呢掌握的这种就是说盗刷别人信用卡的技术，就做了一个软件放到一个 U 盘里，到时候让他的这个女朋友，就这个被收银员这个被告人，他呢把这个 U 盘偷偷的插到，负责收银那台电脑上，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是哪个持卡人来这刷卡消费，他的信息就都会自动的进入到这个 U 盘里。 哦天哪！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种类型就相对高端一些了。这种类型的犯罪呢，就说是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但是呢，也提醒广大公众朋友，其实没有必要过度的这个 担心 、因为这种情况一旦遇到了这种情况被盗刷，在第一时间发现的时候要怎么做？第一时间如果说收到一些短信，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在莫名的地点，或者说离已经不是在你这个工作的城市被盗刷，第一时间要去就近的银行去打印一张，取10块钱或者说取100块钱，打印并打印出一张就说是取款单作为证据，日后能够作为一个最主要的证据，就是说在银行卡被盗刷那一刻，你并没有在那个城市或者说那个地区。 对， 拿着这些证据，无论是日后走刑事诉讼还是走民事诉讼，这都是一个最有力的直接证据，就可法院就可以据此认定银行作为被害一方，就不会把持卡人作为被害一方了。这种类型的案子，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酒店的收银员的案子，我们和检察机关都一样，一个观点，都直接认定了银行作为被害单位。 被害单位。 然后呢，被害单位相对于银行方呢也没有 什么意见。 嗯， 直接呢，后续我们了解到，通过他们内部的这种走账的方式， 嗯， 就相当于把这个持卡人的这些债务， 嗯， 直接就免除了。 哦，是这样、啊。 然后银行对被告人再去追账。 嗯，那就持卡人本身并没有实际的损失。 对 啊，这还值得庆幸的。 嗯，就是说第一点就是由银行承担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有利于银行积极主动地改进安全技术，提升银行卡的安全水平，防止银行卡被轻易复制情形的屡次出现。第二点，银行作为大型企业强势一方，均设有独立的法务部门，有能力和精力启动执行程序和民诉讼程序， 对对对， 不会给其工作带来额外的负担。相反呢，由持卡人启动上诉程序则困难较多。最后一点呢，就是银行作为被害人呢，就会主动考虑到判决是否合理，是否需要持卡人和特约商户与其分担经济损失，其也可以主动呢与上诉人员呢协商解决此事，产生的诉讼较少。相反呢，如果持卡人为被害人，在无法向被告人追回损失的情况下呀，会出现大量的起诉银行承担责任的民事诉讼。 那对对对， 对，在无法解决自己的经济损失的问题下呀，还可能会出现呢，比如说一些信访事件 啊， 实际上也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没错， 这是我们的一个上诉的一个考虑。 但是有一点，现在我觉得比较好，很多银行，因为我也看了一些银行的 APP， 他们现在推出了一种这种。就是这种银行卡的管理，它有一种这个一键锁卡的功能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担心有这种信息被盗刷，或者说是其他的异地消费不是您自己持卡的这样的情况，您可以在就是您不需要用这张卡的时候，把这个卡通过 APP 把它给锁起来，它有那种叫无卡支付啊，您可以把无卡支付全部锁上。啊，或者说是国内的无卡支付，国外的无卡支付，它会分，比如国外的无卡支付，国外的有卡支付，国内的有卡支付，国内的无卡支付。如果全锁上，只要您不解开，别人就算是有您的信息，有您的复制的卡，它是用不了的。如果说您自己想用的时候，您再用 APP 把它给打开，您自己就可以用了。现在我发现有些银行推出了这个功能很实用，也是提醒给大家哈。好，那么有关这一类涉及到信用卡诈骗的案件，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于洋法官，谢谢于法官。 扑朔迷离的案件， 辞职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说就往他腿上的沙发上往那撞了就砍一刀，又砍了几下，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上。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跟大家介绍一起和邻里关系相关的案子哈。在冬天这么冷的天，谁也不希望自己所居住的楼里面出现这种水管爆裂的情况。一旦出现了漏水，那这样的话呢，不仅殃及了邻居，而且会导致自己啊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屋子里面居住。但如果爆裂的是这种自来水管，或是这种平时的中水管，倒是无所谓。但如果爆裂的是污水管呢，那这个问题啊恐怕就会变得更加的严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介绍一起这样的案子。那么污水管爆裂导致财产啊遭受到损害，那么到底应该由谁来赔呢？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法庭的张兵法官。张法官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大家住在小区当中啊，谁也不希望碰到这种漏水的事儿。而且呢，这个如果一旦漏出来的是这种污水啊，就会更加让人觉得很难去接受。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讲到这么一个业主，他非常不幸的就赶上了这么一个事儿，而且这个漏出来这种污物啊，让人这个感觉非常的不好啊。那您先说一说哈，我们这位这个业主他 到底遭遇到了一个怎样的情况？ 王先生呢是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某小区的一楼的业主， 他就是一楼， 一楼的业主。 哦哦。 2017年8月12日晚9点、 嗯， 王先生房屋的厨房下水疏通口突然崩裂， 哦， 大量的厨房卫生间的污水喷涌而出， 嗯， 瞬间厨房及紧邻厨房的客厅被污水和污物灌满了， 哎呀， 无从下脚，臭气熏天的， 嗯，哎，当时啊，因为是晚上九点多哈， 嗯， 王先生应该是在家的。 对， 是吧？就还好是在家的。如果是比如说王先生白天在上班， 嗯， 然后结果这污水出来了，那等他晚上回家更没辙了。 是的， 是吧？那当时出现这个情况，得赶紧紧急处理啊。 嗯 嗯， 事故发生后呢，王先生马上给物业打了电话，然后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对王先生的家进行了清理。但是呢，虽然经过清理，王先生仍旧无法正常的使用房屋。第二天呢，王先生又找到了物业公司协商赔偿的问题，但是双方呢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嗯， 所以王先生啊，把这个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了，要求物业公司赔偿他的财产损失、物品损失费还有误工费等费用。 哦，哎，这个物业公司也是紧急来把王先生的家里面打扫了一下，稍微处理了一下， 嗯， 是吧？ 是的。 那最后有没有查清楚哈？那到底这个王先生的这个下水疏通口为什么突然就崩裂了？是这个使用时间过长了，自然老化的，还是说哪儿堵了？还是说因为王先生住一楼嘛，是不是楼上的邻居使用不当啊？ 嗯， 怎么造成的呢？ 在庭审中呢，王先生和物业公司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嗯， 王先生认为对于这次事故，物业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什么呢？ 因为物业公司没有及时的清理和清掏下水管道， 哦， 所以导致大量的污水和污物堵塞在一楼的下水管道内。 哦， 污水和污物啊，才将检修管的螺帽喷开了。所以王先生认为啊， 哦， 他的损失应该由物业公司来赔偿。 嗯嗯嗯，物业公司怎么说呢？ 物业公司啊，主要是采用了三种答辩意见。 嗯， 第一种意见呢是他们认为啊，他们并不存在侵权行为。 嗯， 经检修人员初步查明，污水管道堵塞是因为楼上的业主将卫生纸等厕所的垃圾投入了下水管所致。 嗯， 侵权人应该是二楼以上的全体业主。第二点呢，就是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 嗯， 下水管道啊是每年清理一次的。2016年8月31日，物业公司已经组织了专业的人员对下水管道进行了清掏。嗯，2017年，物业公司从八月，一开始就对各楼的下水管道进行了清掏。 嗯， 但是还在没有清掏到王先生所在楼道时，即发生了本案所称的污水管道堵塞的问题。 哦， 啊，第三点呢，就是事故发生后啊，物业公司第一时间赶到了王先生家，积极的进行疏通， 嗯， 并派出了保洁人员帮助王先生清理，所以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职责，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物业公司还有别的理由吗？ 物业公司主要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说明啊。 那这个咱们案件的审理的过程当中啊，有王先生有没有出示证据？就是咱们有没有看到他当时他们家啊被这种污物所浸泡的这个样子，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在庭审中的王先生出示了一个光盘， 哦， 这个光盘里面啊就记录了当时王先生家污水的现场的照片还有视频 啊。他真的拍了是吗？ 对 啊，真的拍了。当时是一种怎样的情况？您见到了，能跟我们说说吗？ 嗯，当时的情况呢，就是他的厨房已经被污水和污物布满了。 嗯， 然后呢，这个污水和污物啊，还蔓延到了客厅。 嗯 嗯，确实这个情况呢，是真的让人觉得无法入住了。这些还有很多的大量的厨房用品也受到了污染，无法再进行使用了。 哦，那肯定的， 嗯， 是吧？那王先生就是比如卧室啊，或者说他有没有书房啊，里面的屋有没有受到影响？ 根据王先生提供的证据呢来看呢， 嗯， 里面的屋还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嗯， 主要就是厨房和客厅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嗯，像这种污物啊，肯定会导致这个屋里面比较难闻哈， 嗯， 人是不是暂时没有办法在里面住了？王先生那两天是出去找宾馆住了呢，还是寄宿到别人家呢？他的 这个损失到底有没有？ 在庭审中呢，王先生并没有跟法官说那个他在外面居住啊，还是在屋里居住的问题。他主要是让物业公司来赔偿他的这些因为清理啊所花费的一些费用，还有他的这些被污染的物品无法使用了，他需要买新的这些费用。 因为这个的确吧，谁也不愿意碰到，碰到吧，让人感觉的确是挺恶心的，很让人无法去接受这样一个事情，这家可怎么住啊，是吧？ 是是。 那到底这个王先生的损失有多少？那到底这个下水管道之所以会崩裂，原因在哪儿？这个我们法院去怎么查明这个事情呢？ 在诉讼中呢，这个王先生啊申请了对涉案财产损失金额进行评估。那么经过专业机构的评估呢，王先生的财产损失为52217元。 那除了这个财产损失评估之外，有没有去确定一下那到底这个排水管爆裂的原因到底是像物业公司所说的是楼上的邻居使用不当造成的，还是物业公司清理不及时造成的，这个根儿在哪儿啊？这个怎么去确定呢？ 在这个高层的楼房中啊，下水的管道越往下压力是越大的，而一层的管道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 对， 所以呢在一楼管道堵塞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下水管道堵塞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呢就是同一管道楼上的用户乱扔垃圾或者建筑废弃物所致的。第二种原因呢，可能就是物业公司未及时履行清掏的义务，导致管道垃圾堵塞所致。在本案中呢，本院经审理认为，物业公司的清掏行为是为了避免公共管道的堵塞，并非仅仅为了完成这个清掏行为。现在呢，因为公共下水管道堵塞，导致王先生家财产受损，应视为物业公司对公共管道的维护不力。物业公司履行职责不到位，所以应该对王先生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到底赔多少，是全赔呢还是怎么样呢？ 在本案中呢，法院是支持了王先生的诉讼请求。 全部诉讼请求是吗？ 他支持了他对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但是对于他主张的一些精神损害赔偿费呀，还有律师费这些没有支持。 那也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通过专业机构的评估，王先生财产损失是50000多块钱，是吧？ 对。 那这50000多块钱全部支持了。 是的。 那至于物业公司所说的，比如说是楼上邻居使用不当造成的，那这个楼上邻居不应该担责吗？这个原因难道不应该让楼上邻居分担一下吗？或者说这个物业公司的主张，他是不是得他来举证是楼上邻居造成的才行啊？ 是的，在庭审中呢，物业公司也为法院提供了他当时所拍的一些照片。但是呢，原告啊对他的这个照片并不认可。然后经法院审理呢，发现他的这个照片里面也没法看出这个堵塞的到底是什么物品造成的堵塞。所以呢，物业公司他这个他所提供的证据啊，没法证明是楼上的用户使用不当所致的。所以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也就是说到底是楼上的用户使用不当所致的，还是物业公司本身自己职责没有尽到所致的，这个举证责任是在物业公司是吗？ 因为本案中的原告他起诉的是物业公司。所以说这个物业公司就应该来举证说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责任。如果说原告他起诉的是楼上的所有的业主，那么就应该由原告来进行举证了。 那这起案件最后啊，是这个业主啊，他所要求的这个诉讼请求是很多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那从这起案件，因为这是发生在小区当中的一个案子，那么这个案子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这起案件呢，就是需要说明的是，公共管道内的垃圾应视为同一管道使用人所扔弃。虽然在日常的生活中啊，难免会使一些厨房和卫生间的垃圾流入下水管道内，但是呢，楼栋的业主应该增强公共意识，共同维护管道的畅通，保证公共设施的正常使用。同时啊，物业公司也要积极的履行职责，及时履行清掏义务，防止管道的堵塞。通过各方的共同携手努力，创造宜居舒适的生活环境。 那您像这种管道疏通哈，那从物业公司来讲，您说他一年疏通一次，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正好王先生还没有